系小主持吴永哲，祝大家身体健康，百工尽赞，恭喜恭喜！ 大家好啊，又是星期六啦，重儿话你知啊。咁啊，之前啦一路都讲紧啦，猫狗上嘅护理啦，猫狗上嘅资讯啦，甚至乎猫狗上嘅医疗上嘅嘢。咁啊，今日咧带大家嚟依间诊所啦。咁啊，佢除咗系会睇猫狗之余啦，亦都会有睇其他嘅小动物嘅。咁啊，亦都今日咧依度嘅医生亦都会讲解佢睇啲咩小动物啦，同埋有啲咩小动物系要护理上啦嘅问题啦。咁啊，大家留心咯。Dr.Mark 你好啊。 Hello, 楊。 咁我想知道啦，你依间诊所啦，除咗睇猫狗之余啦，咁啊，你知道仲有睇其他小动物嘅。咁我想知道啦，你间诊所系几时成立啦，同埋有啲咩小动物喺依度嚟睇，可唔可以介绍翻俾啲住人知咧？ 冇问题。咁其实我哋喺2013年嘅年头咧，就成立咗无国界动物医院啦。咁我哋睇嘅小动物除咗猫仔、狗仔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小动物嘅。讲紧平均有时一日里边咧，我哋睇嘅动物咧超过10款，例如猫仔、狗仔、兔仔、天竺鼠、龙猫、仓鼠、刺猬、雕鼠、飞鼠、龟等等。 哇，咁都好多喎、啊！咁我亦都想知道啦。咁我知道猫狗嚟睇一定系多噶啦。咁仲有边种动物系嚟睇得最多嘅？ 草食性啦，例如兔仔啊、天竺鼠啊、龙猫啊，甚至乎杂食性嘅仓鼠，甚至乎刺猬都唔少嘅。 咁佢哋通常是什么问题来看医生多呢？ 计草食性为例，通常兔仔、天竺鼠、龙猫大多数主人都是察觉他们不吃东西，便便细或者精神不好，那我们归纳为一个肠停的情况。 那这个都好像来讲比猫狗是不是比较复杂一点呢？他们的病痛 其实那个病理上呢会有不同的，譬如刚才讲的草食性动物，猫狗懂得呕，懂得肚饿，草食性动物不是不懂肚饿，他们懂肚饿，但他们不懂呕，因为身体结构上咧，佢哋嘅食道同埋胃部之间有一个好 strong 嘅括约肌，咁呢个咁 strong 嘅括约肌咧，系会阻碍佢哋呕啊或者反错啲嘅食物或者气体出嚟。咁当佢呕唔到，气体唔能够透过口腔排出嚟嘅话咧，佢哋好容易会穿一个胃气障嘅情况。 咁所以系咪嗱？譬如猫狗啦，我自己两只养啦，咁啊猫狗，譬如可能我哋观察佢一两日真系啊唔妥啦，就带去睇医生啦。但系咪你讲草食性嘅动物嗰啲咧，真系一有唔妥就系其实基本上系即刻睇，就唔可以再观察 的？呢个概念非常正确，因为草食性动物你会见到头先我哋讲嗰啲小动物咧比较细只，可能个体重都系大概1 kg 至2 kg 到。咁细嘅小动物其实身体佢哋个 reserve 咧唔多，冇乜 buffer。一病起上嚟，佢哋可以跌得好快，咁甚至乎講緊佢哋新陳代謝又比較快啦，咁啊甚至乎講緊可能主人朝早翻工嘅時候都察覺個小動物冇乜嘢，可能 lunch time 翻去或者夜晚翻去，突然之間見佢已經係變到好差，嚴重脫水啦，嚴重脹氣啦，個肚仔裏面係濕曬好多嘅毛啊，濕曬好多便便喺度，呢啲我哋時不時都會見到。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呢？因為始終草食性動物喺大自然喺野外嗰度咧，佢哋係一個 prey 獵物。它不同貓狗是 Predators 是捕獵者，捕獵者它不需要隱藏自己病徵，但是獵物來說它們會把病徵、把痛楚會收收埋埋，直至當主人一看到它好像很不妥，其實它的病徵已經是它身體已經是頂不住，它要 show sign， 通常它都 show sign 的話，它已經是比較去到一些 late stage 比較一些後期的情況。 我想知道草食性的動物，即是你說兔仔、龍貓這些，它們需不需要打預防針？ 問得好好，其實兔仔是有預防針要打的，不過不是在香港這個環境。為什麼？打個比喻，以前我們在澳洲的時間，兔仔有些疫苗要打的，因為澳洲有一些病毒，那些病毒是透過蚊傳播，如果蚊將這些病毒咬了去兔仔那裡，兔仔他們會出現一些水腫、呼吸困難、一些致命的病徵的，但是奈何這種病毒在香港是沒有的，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在香港跟兔仔打一些疫苗的。 但我又想知道一件事呢，就是說狗香港就而家冇瘋狗症啫，咁但係咧我知少少啦，因為我養開貓狗啦，咁好似鼠類嗰啲啦，譬如蜜袋鼯嗰啲啦，咁好多都會話啊有瘋狗症喎，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嘅咧？ 睇翻個來源啦，因為始終有時講真，一啲比較另類嘅小動物，可能主人喺唔同嘅國家嗰度引入嚟香港，咁唔同國家嚟到嘅 嘅話，可能佢身體本身係藏有某啲嘅病或者病毒。咁呢樣嘢真係好睇個國家嘅來源，究竟個國家本身有冇呢啲嘅病，有冇 rabies， 有冇狂犬，有冇瘋狗？如果有嘅，當然有個危機就係驚嗰啲小動物可能帶有呢啲嘅病，然之後引進咗嚟香港，咁就個情況係一啲比較災難性，個後果都係好嚴重嘅。 所以暫時我哋香港養嗰啲其實都可以講安全嘅，係咪啊？ 我暫時見嘅話，未見過有呢類型嘅小動物真係有瘋狗症嘅病徵入到嚟。如果有瘋狗症嘅話，佢哋其實幾樣嘢嘅，有啲會怕光啦，對於光好敏感啦，怕水啦，流口水啦，等等啦，甚至乎瘋狂地想揾嘢去咬等等啦。 咁呢樣嘢我更加會清楚啦。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咁我知道貓狗啦，咁唔想佢成日都繁殖啦，咁有絕育啦。咁我知道。咁兔仔都有嘅，咁我想知道，譬如倉鼠好細嗰啲啦，同埋甚至乎龍貓啦、刺猬嗰啲有冇得做絕育？ 講翻倉鼠同龍貓或者天竺鼠先啦，呢三款鼠類動物咧絕育係會做嘅，男仔會做嘅。咁至於女仔嘅絕育會唔會做？唔係唔會做，不過咧難度高，源於佢哋嗰個子宮。同埋卵巢咧藏到好深，深嘅定義就係佢藏到喺個背脊腎嘅附近位置。咁可能傳統我哋同埋一隻狗仔做個絕育手術，傷口有限嘅大細，可能係 within 一寸啊兩寸到啦 routine 嚟講。但係如果講緊係一隻咁細只嘅天竺鼠、咁細只嘅龍貓身上要去做一個女仔嘅絕育咧，佢嘅傷口可能要講係幾寸嘅傷口，咁比例上其實比較大。源於我哋真係要開一個比較大嘅傷口，先能夠 reach 到佢隱藏咗收埋喺背脊位置嘅子宮同埋卵巢。咁如果你要開一個咁大嘅傷口，首要嘅問題就係手術時間某程度上會長咗，同埋亦都講緊你要將佢嗰啲器官拎出嚟嘅過程裏面咧，驚傷及到其他嘅器官，咁所以個風險。我哋 outweigh 過，其實個風險係比較高。通常我哋係會當遇到嗰類型嘅女仔小動物，如果萬一佢生殖系統真係有毛病，先至去進行呢個手術。 咁其實嚟講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是、除咗貓狗係貓狗嘅女仔同男仔都可以做絕育之餘啦，咁其實草食性嘅動物咧，基本上係做咗男仔就 OK 噶啦，係咪啊？ 但係兔仔嘅女仔就會建議做嘅，係啦。點解？因為女仔嘅兔仔咧，如果唔做絕育手術咧，三歲打後。有八成機會會生子宮瘤，咁而佢哋大部分嘅子宮瘤都係惡性，惡性嘅子宮瘤有機會擴散去肝臟啦、腎臟，甚至去到肺部。 咁其實我知道而家啦，市面上都其實好多好多人都養緊兔仔啦，除咗貓狗之餘啦。咁但係如果你哋真係咧想絕育嘅時候咧，真係要上網揾揾診所問一問，唔好即係立亂就識少少就走去，絕啦就絕啦，其實要睇咗醫生先嘅，因為其實咧我知道咧有啲。主人啊，養兔仔嗰啲啦，我聽過咧就係話，得噶啦，即係唔需要睇醫生，就覺得你嚟就你同我做絕育有冇咁樣咯？我就聽過有啲係咁樣。 其實睇翻小動物個年紀啦，你話如果年紀大嗰批咧，可能講緊喺到三四五歲咧，最好係可能喺做手術之前見一見醫生。因為到時臨床我哋可以睇下佢身體嘅狀況啦，甚至可能再深入少少咁去了解佢身體會唔會話有一啲貧血性嘅問題啊、肝腎嘅毛病。因為如果本身有貧血嘅話咧，會影響麻醉穩定性啦。肝腎有問題嘅話咧，亦都影響我哋藥落麻醉嗰個嘅種類嘅。咁所以阿英講得好好啦，就係響如果能夠做手術之前見一見醫生，做翻個臨床嘅檢查，甚至再進階啲嘅檢查會比較適合。 因為呢樣嘢我聽，即係聽翻嚟好多都係，我唔需要檢查嘅，就係就絕育得噶啦，我唔想佢生，因為我知道佢哋嗰個繁殖嘅能力係咪好似高過貓狗 啊？高過，高過。 係啊，我 因為始終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佢哋係啲獵物嘅小動物啦，獵物嘅小動物其實佢哋需要繁衍繁殖多啲後代，先至可以 make sure 佢哋喺大自然裏邊繼續可以一路一路咁樣延續下一代落去咯。 其實可唔可以講咧？譬如可唔可以講兔仔咧？其實我知道貓就可能一年可以生兩胎啦，甚至乎三胎啦。但兔仔一年可以生幾多胎？ 其實佢哋都冇特定個胎數嘅，視乎翻個氣候啊、季節啊，同埋佢食嘢多與少。如果佢食嘢好充足嘅 ，anytime 佢哋要繁殖都唔難嘅。 哦，咁呢個其實真係，如果養兔仔嘅話咧，你哋就真係要留意啦。如果係真係自己養，唔係做繁殖嗰啲咧，真係盡快同佢做絕育啦。你都想佢陪多你幾年啦。咁啊，我想今日啦，就趁住呢個機會啦，咁我都想啊，馬醫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就係話，而家咧嚟緊天氣咪好凍嘅，咁啊，貓狗保暖啊，同埋想知道草食性啊，同埋嗰啲小動物啦，點樣去保暖啊？同埋 點樣知道佢係真係低温啊？ 嗯，其實咁講，喺頭先我哋講過嗰啲草食性小動物裏面咧，大部分佢哋都係比較中意凍多過中意熱。簡單咁講，佢哋中暑嘅機會高過低温嘅。 嗯， 但係講緊嗰類型嘅小動物係要健康。如果譬如唔健康嘅，年紀比較大啲啊，有啲慢性嘅疾病，可能心血管問題啊、腎病、肝病嗰啲比較瘦弱，啲毛毛唔夠蓬鬆啊、保温性唔高嗰啲咧，咁就緊記要同佢哋保温啦。咁保温方面有幾樣嘢要做嘅，第一，譬如個氣候個温度跌到得翻嗰十度或以下咧，其實嗰類型嘅小動物咧都會怕凍。咁最好透過環境提升翻温度啦，透過開一啲暖爐啊、暖風機啊，甚至乎俾一啲暖水袋啊，俾翻啲暖墊佢哋咧，去提升翻佢哋個體温。咁而一般我頭先講佢哋雖然中意凍，佢哋係凍定咗 OK， 但如果突然之間個氣候個氣温驟降成十度八度咧，要好小心咁樣注意，因為其實我哋一凍親咧，濕温嘅話會出現低温症啦，甚至可能會有上呼吸道感染啊，會導致肺炎啊，或者甚至乎佢哋血壓過低啊、血糖過低咧，咁有機會會腦抽搐嘅情況嘅。 嗯，咁啊，所以變相咧就要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同埋係咪咧？我知道有啲人養鼠啦，係會有個温度計噶， 嗯。 制翻 喺個箱仔個籠仔裏邊。 咁其實佢嗰個温度係咩温度先係適合咧？ 其實一般佢哋中意嘅温度咧，介乎18度至24度係比較 average 平均嘅。咁但係可能10度以下對佢哋嚟講係個挑戰性。譬如頭先你講鼠鼠，可能倉鼠、熊仔鼠咧，最好喺佢個籠裏邊鋪翻足夠嘅紙啊，足夠嘅木糠啊，甚至可能提供一啲暖毡啊，或者俾啲毛巾围一围佢个笼，等唔好话有咁多风啊，或者有啲冻嘅空气可以冲击到佢哋个笼咯。 咁但我见到有啲市面上啲暖灯咧，使唔使摆嘅咧？ 暖灯一般，除非个鼠鼠真系身体好虚弱嗰啲先要摆，否则其实唔需要嘅。 咁啊，今日大家咧清唔清楚咧？除咗貓狗之餘咧，其他小動物咧都要去醫療嘅有問題嘅時候，咁我都今日好開心啦！啊，多芬媽，你解釋咗咁多啲小動物嘅知識俾我哋，咁我想知道我日後再問你其他嘅嘢嘅動物嘅時候，希望你答我多啲動物嘅知識得唔得？ 絕對冇問題嘅。 咁大家要留意翻寵兒話你知，今日馬醫生咧定會繼續幫我哋講多啲嘅小動物嘅嘢。好，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